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91集，选修课。一套下来，刘清波满脸大汗，却不掩嘚瑟。他面带笑容，正想让龙神点评几句，却发现自己周围不知何时围了一群大爷大妈，全都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只见刘清波收剑站定，都哗啦啦地鼓起了掌。刘清波黑了脸，还有个大妈上前说： 哎，小伙子，你耍得挺好呀，下个月我们小区有迎中秋的文艺汇演，我们跳广场舞，请你来我们前面舞剑怎么样呀？ 冬至不由得笑出了声，刘清波的脸色更黑了。 不去。 哎，电视台会来采访的，到时候我让他们给你个特写镜头啊，你就站最前面，很出风头的。 我不要。 怎么不再来一个呀？ 算了， 见他没有再舞剑的意思，大爷大妈们只好三三两两散去。冬至终于忍不住，抱着肚子蹲下来，笑得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刘清波努力地忽视他，望着龙身，期待道： 啊，龙杰，您看呢？ 龙身倒是没有笑，点点头道： 你剑气出城，迈过这个门槛，就已经可以称之为大师了。 刘清波一喜，他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，当时还特别高兴，拉着他去祭祖，说刘家这一代终于出了个天才。但看过龙身对剑的运用之后，刘清波这份喜悦里其实更多的是对拜师的执着。 接下来就看个人领悟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了。 他傻眼了，没想到自己表现太好反而成了阻碍。冬至又想笑了，刘清波顾不上理会他，忙道： 哎，龙君，您千万不要自谦，我父亲说您的剑术堪称当世第一，如果能够得到您的指点，胜过我自己苦练三年啊。 我并没有虚言，你的家传足以让你学到最好的剑术，其实有我没有都差不多，如果非要说有欠缺，那就是历练和心性。 您说的对，我就是历练不足，心性也还需要严师调教。我父亲就常说我太过桀骜不驯，居傲有余，谦虚不足。如果能有一位师父在身边，时时提点教导，我才不会走上歪路。 刘清波，打蛇随棍上。冬至没想到这年头拜师还得自黑一下，算是开了眼界了。 刘师兄太谦虚了，俗话说有能力的人才有资本骄傲，这也恰恰说明你已经很厉害了呀。 这么厉害，哪里还需要师父教，自己玩去吧。 刘清波用眼神示意： 你给我闭嘴。 冬至回以人畜无害的笑容： 我就不。 龙神没再说什么，只道： 天色不早了，回去吧。 刘清波忙笑道： 让我送你们回去吧。 龙局开了车过来啊。 哎，那太好了，麻烦龙局捎我一程吧。 我这人还要不要脸？ 龙身没有反对，刘清波向冬至回以得意的神色。头一次单独约会，以电灯泡的中途插入而夭折。不过冬至并没有因此沮丧，他美滋滋地抱着长手剑回去，洗了澡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细细地打量这把剑。剑柄好像是鲨鱼皮，还是后来才包上去的，历经岁月而泛白，不过光滑趁手，摸上去手感很好。如果拿青主剑跟它比较，青主剑则更加轻巧，剑身也更细长，而这把长手剑则是恰到好处的三尺长剑，分量稍重，但不至于提不起来。如果冬至每天坚持提腕写字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不过这把剑最不同的一点是剑身漆黑，摸上去还有一点磨砂的感觉，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。离剑柄一寸的剑身上镌刻着两个篆字，他端详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是长手的 篆体。指甲在剑身上一弹，铮的一声，嗡嗡长鸣。冬至曾经听过编钟的乐声，现在弹剑发出的声音竟有种编钟的厚重感。 长手正心，存念成德，这把剑的名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 冬至又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正而重之地将它挂在墙上。几天之后，龙身的课程告一段落，取而代之是选修课，请神和下坟，两者选一。请神是钟于一教的，他特别说明这个课程需要八字偏阴的人才能上，下坟则是由一个叫丁兰的人来带，据说他是三组的副组长，在特管局也是资历深厚的人了。下坟的地点在外省，据说刚抢救性挖掘出了一个新坟，出了些怪事，考古队向上面报告，事情又转到了特管局来。宋志存副局长的意思是正好让这帮菜鸟跟着去历练一下，反正有丁兰带队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冬至对这个课程还挺好奇的，他八字偏阴，也很适合上钟于一的课。再说那天在龙身的办公室里，冬至亲眼看见过钟于一请来了环侯张飞，也很感兴趣。两相权衡，最终还是跟顾美人、池半夏、柳四他们选择了请神。而刘清波、张松、李应、巴桑等人则毫不意外地跟着丁兰去了外省。请神的地点在北京郊外，靠近十三陵的一处农家乐里。特管局顶层虽然清静无人打扰，但因为那里是用法术拓展出来的空间，周围还有结界，灵体不好进入，并不是请神的最好地点，教室就临时挪到了这里。据说农家院是特管局一名员工的家属开的，老板特地清场一周，放了员工的假，让他们在这里上课，免得他们请出个什么吓到无辜的路人。农家乐的院子足够大，周围栽满了梨树，等开花的季节这里就成了景点，据说还挺受欢迎。不过现在不是花季，众人坐在院子里的木凳上，头顶草木成荫，倒也不觉得热。钟于一依旧是那一副梦游一般的表情，提出来的要求更是让人目瞪口呆。 这次的课程有半个月，今天第一天，你们要做的是上网搜索你所感兴趣的历史名人，然后背熟他们的资料。就算没有办法全背下来，也要记住他们的生卒年、籍贯字号和生平大事。 众人隐隐猜到，这个奇怪的要求可能跟第二天的课程有关。池半夏举手：“ 请问老师，这是不是跟请灵有关？”“ 不错，明天我会教你们请阴神。这个术法的难度有点大，熟背资料才能心诚则灵。请出阴神之后，也有利于沟通。” 他的语速比常人要慢上一倍左右，听起来有点怪异，其他人都露出不适的表情，只有冬至已经习惯了。每天钟于一用正常语速说话，冬至反倒会觉得奇怪。欧阳隐也问：“ 可要是我们请到的阴神已经魂飞魄散了呢？”“ 请不到阴神一般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你们能力不足，另一种是对方灵气太弱，或者像你所说的已经魂飞魄散，这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。” 众人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本来还觉得这课程会挺无趣，起码肯定不如李应他们去下坟来的有意思，但现在听起来明天的课程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。冬至举手：“ 钟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” 当着大家的面，他很给面子，也不喊老钟，跟着乖乖喊钟老师。“ 讲。” 派头摆得很足。冬至暗笑一下，认真问道：“ 请神的话只能请本国的吗？能不能请外国的？要是请出已故的美国总统，我们是不是还得用英语交流？” 大家忍不住喷笑，但也都想知道答案。钟于一摇摇头：“ 国与国之间有无形的地域区分，一般很难。 但你去美国的时候就可以请美国的阴神。 通俗来说，就是阴神也很难跨越国家与民族的限制，距离越远，感应能力当然越弱。冬至若有所思。 这会不会也跟民族和血缘有关系？ 钟于一露出赞赏的神色。 对的，骨血通神魂的确有关系。 那天我在龙居办公室里看见你写黄喉，按理说黄喉那么大名气，又有册封，不应该属于请灵吗？为什么是复灵？ 阴神准确来讲并不是完整的三魂七魄，他们也有可能是一缕神识，一个意念，是人间供奉的香火功德而定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譬如危险关圣大帝，历代受帝王册封，又有香火供奉不断，这位自然就是正神，不是轻易能请到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